是最疼我自己，三三循环记忆，三三循环记忆，去是最疼我自己，三三循环记忆。三三小黄金，我去。去是最疼我自己，三三小黄金，三三小黄金，我去。